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东方朔是西汉文学家，山东人，汉武帝执政的时候在朝廷里担任太中大夫。他这个人呢，整天没个正形，诙谐调侃，滑稽可笑。古代的隐士大多避世于深山当中，而他却自称是在朝廷隐居的隐士。没有正形，嘻嘻哈哈，他是汉武帝身边的弄臣，两大牛车拉着简历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不受重用，他就造谣生事，最终拉回了皇上的目光。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东方朔的狂放人生第一集。西汉建元元年，汉武帝刘彻刚刚坐上皇帝的宝座，这一开始啊，还感觉挺新鲜的。所谓金口玉言呢，皇上说什么都是圣旨，那必须得绝对服从，没人敢说个不字。这感觉想想都够爽的。可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慢慢的，这汉武帝就发现当皇上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轻松。虽然表面上看皇上说一不二，私底下大臣也都是俯首贴耳，脑袋点得跟鸡奔米似的，实际上呢，这些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扭脸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皇上的圣旨也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皇上做的郁闷呐。放眼满朝文武，这些人都是先皇选用的人才，现在换主子了，使唤起来不听话了。汉武帝心高气傲的，有着一肚子雄才大略，这么下去，这雄才大略都得烂在肚子里头啊。不行，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呀得赶紧的培育自己的得力助手。但是怎么培养啊？从现在的官员里提吧，这恐怕不保险，那些老官油子关系复杂，动了一个搞不好就会引发朝廷的大地震呐。这招想都甭想，还是招贤纳士最为保险。这招也是历代皇帝惯用的招数，既名正言顺，也不会留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打定主意之后，皇上立马下圣旨了，第二天招贤纳士的皇榜就贴遍了街头巷尾。这普天之下的读书人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呀，这告示一贴出来，呼啦一下子，四面八方的人才都跑到京城来了，一时间京城的客栈是人满为患。汉武帝选拔人才的初衷是想给自己用，他不敢偷懒，每天都是亲自召见人才，亲自面试，考考经史子集，问问治国良方。对于有真才实学的，立马上岗试用；对于那些不太满意的，甚至还有滥竽充数的，皇上也不亏待你，送到官方驿站里头，管吃管喝还管住，每月发点零花钱，也不说用你，也不说辞退你，就这么晒着，等你自己琢磨过味儿来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诏书，也没有任务，整天就混吃等死的，这明摆着是皇上没看上我呀。这时候 不用谁说，这些人主动就撤退了。皇上之所以这样善待人才，目的就是想树立一个求贤若渴的美好形象。这么一来呢，一些自视清高的才子隐士以为遇到了开明的君主，也都纷纷出山而来。这天清晨，京城的大街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人群里有个人特别扎眼，这个人长得非常精神，高大帅气，可这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他赶着两个牛车，这车上不知道拉的是什么，跟两座小山似的，这牛拉的都费劲。这位年轻人赶着牛车直奔报名地点就去了，他也要参加皇上的面试，这车上拉的就是他的求职简历。好家伙，求职简历用牛车拉过来，写了多少啊？这是，您别忘了，那时候发明纸张的蔡伦还没出世呢，那会儿写东西都写在竹简上，可即便这样也没见其他人赶着牛车来面试的。这是独一份。这位问了，这到底是谁呀？您想想，能做出这种事儿来的，除了东方朔还能有谁呀？三千卷竹简呐，几个大小伙子搬着抬着扛着，才算把这简历给收下了。过了一阵子，皇上传下圣旨了，要面试。这东方朔正好他那件破衣服，走进大殿倒身参拜。草民东方朔拜见圣上。皇上打眼一瞧，底下跪的这人身材匀称，举止稳重，只是这身上的衣服有点破旧了，想必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不过这第一印象还算不错。平身吧。东方朔站起身来，皇上再一看，嘿，长相也不错呀，仪表堂堂，像个人才。你就是东方朔呀？你这简历我可足足看了两个月呀，不知道你有什么过人的学问呢？你自己说说吧。东方朔早就为这一天做好准备了，草民又自荐书一封。皇上一听，哎，有备而来，好，那你读来听听。其实哪用得着读啊，东方朔一张嘴，这夸赞之词就全都自个儿跑出来了。为什么呀？肚子里词儿太多了，地方小，挤的。您听听他这自荐书啊，那可真是不得了了。草民东方朔小时候就没了爹娘，跟着哥哥嫂嫂过日子，是个苦孩子出身，所以我到了13岁才读书写字儿，15岁才开始练习武艺，16岁才接触那些个诗书典籍。您别看我读书晚呐，我读一年书能赶上别人读十年的。现在我读的书已经超过了10000本了，而且还能背诵220000字的诗词歌赋。19岁我开始学习兵法，孙武孙膑吴起之类的军事家我都研究透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我都能掌管，带兵行军，布阵进退，攻打杀戈，没有一样我不精通的。这是普通人的本事吗？这不是张良陈平转世再来了吧？就算是真有这样的能耐，读书人还有个谦虚的美德呢。可东方朔这番话里头哪有谦虚的影子呀？不过这段话还不算什么，接下来东方朔的自我夸赞差点让皇上喷了。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皇上一边听着，心里一边琢磨，心说你小子真有这么大本事，不是跑我这吹牛来了吧？ 大殿之上，东方朔还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郝民今年22岁了，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呀、啊，身高2米14，风姿伟岸，玉树临风，眼睛就像夜空中明亮的星星，这牙口倍儿棒，湿麻麻香。我勇猛赛过孟奔，敏捷赛过庆忌，就跟鲍叔牙一样廉洁，跟尾生一样讲究诚信，还有好多的优点咱就不一一说了。反正总而言之吧，我是德才兼备，不可多得。以我这样的能力，就算是出任皇上身边的重臣，那也是绰绰有余。草民冒昧再次拜谢圣恩，只求皇上能听进去我这番话。孟奔是谁呀？人家是战国时期的勇士，号称能够生拔牛角。东方朔说自己比这个生拔牛角的勇士还猛。庆忌是吴王僚的儿子，出身武将，身手敏捷，人家打猎都是骑着老虎，专门打那些猛兽，什么黑熊豹子，别人不敢打的，这庆忌3下5除2全都拿下。就这传奇般的身手，在东方朔眼里也不算什么。鲍叔牙是管鲍分金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和管仲两个人一块做买卖，管仲拿得多，鲍叔牙从来不说什么。后来齐桓公要封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却推荐好友管仲。东方朔说自己跟这鲍叔牙一样，一不贪财，二不贪权。尾生呢，是庄子中一个爱情故事的男主人公。说有一天呢，这尾生和心爱的姑娘在桥下约会见面，等了半天，心爱的姑娘没等来啊，把大水等来了。这个痴情郎啊，为了信守诺言，坚持不肯离开，最后竟然抱着桥柱子淹死了。后来尾生就成了遵守诚信的榜样了。东方朔举的例子都是名人典故啊，他这么夸自己，您说说皇上能听不进去这番话吗？他这番言论简直是惊世骇俗啊，太前卫了，超前了2000年。就是放到今天，上公司面试也没听说谁说我这眼睛怎么怎么明亮，这牙口怎么怎么好，提这个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呀？皇上听傻了，听呆了，心说这人怎么这么大言不惭呢？你这牛皮吹得也太离谱了吧。行了，你呀、啊、先回驿站等待结果。皇上一句话把东方朔给打回驿站了。这历朝历代的驿站都有3、6、9等之分，就跟今天的旅馆似的，有5星级的总统套房，也有10块钱住一宿的。当时东方朔住的驿站就跟那10块钱一宿的差不多，凑合着能睡觉能吃饭，跟车马店差不多。他这驿站紧挨着皇上的御马房，就连皇上家的御马都比他住的地方强。东方朔每天就待在驿站里头等通知啊，除了按月领点零花钱、领点口粮以外，就没事可干了。年纪轻轻的，就跟住的养老院似的。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东方朔琢磨过味来了，皇上这是不想启用我呀，把我搁这晒着，让我自己知趣离开。朝廷呢，还落了个爱财的好名声。这个时候，东方朔有点后悔了，我那自荐书是不是有点夸张了？特别是那几个例子，让皇上觉得我这是吹牛，忽悠他呢。眼下东方朔每天除了吃就是睡，行尸走肉一般不死不活的过着日子。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就把我从大殿上直接撵出去，这么混日子，我这么多年的苦读不就白费了吗？不行，怎么着也得找个台阶让皇上看见我的才华。每当吃饱了饭没事干，东方朔就到旁边的御马房去转悠，这成了他每天必修的主要内容。这汉武帝不仅崇尚学问，对于武艺他也很痴迷。皇上经常骑马出行，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到御马房转一圈，看看他心爱的宝马良驹。 这样东方朔就有大量的机会在御马房看见皇上了。每天东方朔就跟警察似的蹲点儿去，一个月过去了，见着皇上不下十回，可是每回这皇上身边都跟着一堆的警卫，闲杂人等根本靠不上去。东方朔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皇上骑马离开，这靠不上边儿，根本就不能直接跟皇上接触啊！不能跟皇上接触，他这满肚子才学露给谁看呢？这样苦等也不是个办法，皇上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启用他，这可如何是好呢？到御马房去的多了，东方朔就跟那儿的御邹熟悉起来了。这御邹是个官名，是专门给皇上养马、备马、牵马的官员，相当于御用的马夫。这御邹是个侏儒，长得还没马高呢。为什么选个侏儒当马夫呢？您可别小看这个马官，那可是皇上亲自选定的，是他的一个宠臣呢。每回出去，这御邹都能见到皇上，有时候还能说上两句话，跟皇上汇报一下养马的情况。东方朔看着侏儒干活，上上下下一蹦一窜的，好玩。可是反过来看看自己，别提跟皇上说话了，就连皇上的影都摸不着啊，还不如人家这御邹呢。有一天，东方朔突然跑到御马房来跟这侏儒告辞来了，说我决定要走了，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这偌大的京城我也就认识你一个人，临走呢也只有向你一个人告别了。侏儒御邹正给马洗澡呢，人家对这种事看得多了，也就直截了当的跟东方朔说，我看先生再等下去也没什么希望了，那我就祝先生一路顺风吧。说完了接着干自己的活，东方朔转身便走，走出去没两步呢，忽然就转回来了，一副诡异的样子，压低了嗓门，既然咱俩这么有缘，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呀，我不能见死不救，如果我不说，恐怕你会有生命危险。玉邹一听立马停下了手里干的活，先生此话怎讲啊，有话您就快说，别卖关子了。东方朔左瞧瞧右看看，把玉邹拉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上回啊我去见圣上的时候，听见官员们在朝房里说，哎，我要说出来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玉邹心里是着急呀，哎呀先生啊，您这是为我好，又关系到我的性命，我哪能出卖您呢？您快说吧，您到底听见什么了？东方朔卖足了官司，这是要干什么呢？侏儒御邹听得心里扑腾扑腾乱跳，眼巴巴的等着东方朔张嘴。东方朔这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神秘兮兮的。东方朔拉了一下玉邹，上回我去面见圣上，在朝房里等待宣召，这时候啊，就听见皇上正跟大臣们商量事儿呢。有个大臣上奏说，现在全国各地的人才聚集京城，驿站住得满满当当的，光是每天吃饭这一项就得动用上千担的粮食，所以请陛下给驿站多发些粮食。皇上听了奏请，想了想有些为难，说国家的粮食有限，眼下有点紧缺，现在为了招揽人才可能真不够用，但是招募人才是国家大事啊，这不能半途而废呀，只能从别的地方削减过来做一补偿。天下最没用的就是侏儒了，哎，您别生气啊，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听别人说的，干农活种粮食他们不行，上战场杀敌人他们也不行， 百无一用，白白浪费粮食，倒不如啊把他们通通的紧接着皇上就叫了一个大臣把全国所有的侏儒登记在册。说到这儿，东方朔故意停顿了一下，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玉奏赶紧问，那到底为什么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先把你们的信息登记在册，等到供给驿站的粮食吃紧的时候，只要一声令下，那就到时候你们这些侏儒就……东方朔的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玉邹，这玉邹愣了半天呐，对东方朔的话有些怀疑，您说的都是真的？这种事儿我能骗你吗？为了节省粮食，我看这完全可能。不会吧，咱们这么大的国家至于为点粮食大开杀戒吗？怎么了？难道你没听说过吗？前朝始皇帝嬴政觉得60岁以上的老人光吃饭不干活，下令1到60全都活埋。这个典故诸如玉邹是知道的，他非常清楚这皇上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呢。东方朔说的完全有可能。玉邹吓坏了， 哎呦天哪，那我这可怎么办呢？ 不行，我逃吧。 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全国都要杀我们，我逃到哪儿也免不了一死啊。 东方先生，您读书多有学问，求您给出个主意吧。你别求我，求我也没用，我要是有办法早就入朝为官了。玉邹更加担心了，那怎么办呢？您再好好想想，就真没办法吗？面对玉邹的苦苦哀求，东方朔会怎么回答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